快元旦了，学校已经一个月没放过周末，学生们叫苦连天，边埋头苦干边数着天的过。晚自习，教室里只有翻书声和笔头刷刷的摩擦声。甘婷从靴子里偷摸出手机，躲着与赵深发消息。赵深没回他，甘婷无聊地刷着手机，打开日历开始算日子。离新年还有15天，他趴在桌子上长长地叹了口气。 哎呦，怎么才16号啊？ 季彤正写着作文，听到他的话，笔头顿了下。今天16号。 对呀，时间过得太慢了，学校想要逼疯我们嘛，再不放假我要死了。 还有2天就是何峰的生日了。季彤若有所思，忽然眼前一片黑暗，紧接着传来一栋楼的欢呼声，学校停电了。甘婷激动到就差站凳子上呐喊了，她摇着季彤的胳膊， 哎，停电了停电了，妈呀，多停会儿，千万别来， 都安静，坐在座位上不要动，等来电。 没有人理他，场面一度失控。甘婷猫下腰，手掩着手机的灯光，又给赵深发了消息，这一次他回复了。两人聊了几个回合，等甘婷再直起身的时候，旁边的季彤不见了。季彤跟在何峰后面。 要去哪里啊？要是突然来电，我可就被发现了。 放心吧，不会了。 不会是你搞的吧？ 嗯。 你把电断了干什么？ 看你太累了，带你出来透透气。 这么好，有什么古怪？ 没古怪，就是心疼你。 你要带我去哪儿？ 何峰不回答。全校笼罩在黑暗中，路上空空无人。何峰带他去了禁闭处的小树林，周围太黑了，季彤看不清前路，也无东西照明，小心地摸索向前。 你等等，我看不见路了。 何峰回头，看他双手在空气中瞎摸着。他运起一团火，将他打伞放了出去。顿时有无数星星点点集成一道绿色的光链，为他指引前路。季彤看着一颗颗绿色小光点，震撼地张口结舌。何峰停在墙边巨大的树下看他。季彤看着弥漫各处的火苗，玩笑道， 好漂亮。我是不是都不能动了？不然会烧到我。 摸摸看。 我试试。啊，你又忽悠我。 这是鬼火，你怎么可能碰得到？ 可这与我从前见到的鬼火为什么不一样？怎么会这么多？还是这种颜色？ 想知道？ 想。 等你做鬼了我教你。 季彤坐到一棵大树根上，欣赏着满林的鬼火。 你能查到我什么时候死吗？ 查过。 什么时候？ 生死册上没有你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我也很奇怪。 不过我身体不好，应该活不了多久。何峰， 嗯，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 何峰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季彤偷瞥他一眼，见他垂着头不说话，立马后悔了，或许他不该这么问的，让他为难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何峰忽然单膝跪在自己面前，季彤吓得站起来。 你干嘛？你起来。 何风仰视着他，微弱的绿点在他的身边飘着。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我是个鬼魂，即便能够和你交流，我们始终还是两个世界的。 姬童梗着口气，忽然觉得胸闷起来。 那天去游乐园，他们两个在前头打闹，你一个人跟在后面，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无能。 没有，你别这么想，这有什么的，我习惯了。 我也想像那个男孩一样，去牵心爱人的手，拥抱你，在街头嬉闹，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，陪你一起坐在那个摇来摇去的船上，还有在天空乱飞的小火车，想和你毫无顾忌地在街道追逐打闹。可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，连在大街上光明正大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对着空气说话，别人会觉得你精神有问题。 季彤心里一酸。 你想起了前世的事儿，我开心又不开心。那个时候的我吊儿郎当，玩世不恭，总是欺负你。不知道现在你心里是怎么想我的，或许你会觉得很多话都是年少轻狂说着玩的，不作数。 何风含情默默地凝视着他，眼罩下的光从四边散出来，照亮他整张脸。他低下了头，稳住感情，又吃力地抬脸看他。 可是我每一次都是认真的，从17岁到35岁，再到现在，不管是生是死，身处何处，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，我都想娶你。